D100 我們看看如果將來再有香港人在其他的國家其他的地方再遭受一些這麼不公平的待遇的時候究竟我們香港政府是不是好像現在這樣就這樣就算呢涉及只是公帑是300多億的發展如果今天的立法會是可以繼續視而不見隻眼開隻眼閉作為議員我們對不起公眾對我們的期望 阻礙我們為香港人查他是不是那你又做什麼陳茂波你這個荒謬波你看看你自己的樣子這個就是荒謬波各位看看調調揈這個就是荒謬波這個荒謬波應該是離開這個會場的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 鄭兼涵、林毓華、宇文早晨早晨現在就是8時15分 上去live stream 即是D100TV 觀賞我們的節目進行壓力測試結果是怎樣呢因為較早前我們的live stream就不行很多人就七嘴八舌最終就找到結果出來就是live stream本身出現問題經過我們投訴之後他們立即改善 我們通過上個星期的壓力測試有兩個節目接受挑戰一個是星期六晚的好友感覺找了三把靚聲大家都有看的相信很多聽眾有看的有杜汶蔚、羅文莊和陳潔麗有12000人總共12000人看過同時一起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同時一種12000人看過我不敢說就一點問題都沒有另外早上原來我客串做那個龍鳳大茶樓都有差不多12000人看兩個節目就通過了這個壓力測試但為什麼我們自己現在今天那個電視沒有開我們裡面這個電視沒有開我們自己沒得看通過壓力測試但繼續大家支持我們可以通過互聯網 經過這個live stream 可以看到視像和華音的廣播今天有什麼新聞呢先講了一些輕輕的東西輕輕的東西就是民主黨賣假話你當晚我在場 我這件事可以分析一下因為我有知情人士第一這是籌款來的如果拿些東西出來拍賣老實說大家都不是想要這些東西最重要就是捐錢給主辦機構所以到現在馬時欣都說 他說會退畫但他說錢處理他都未決定未決定就是不是你幫他做什麼這是人渣如果是我 算了,畫幅畫畫,我保持住幅畫,搞完問題。第一兩個證,如果真係想捐錢,而唔係貪便宜做拍賣出風頭的話,就好簡單,一,畫幅畫假的,我畀你啦,大家30萬你keep住啦,我都捐畀你嘅。二,畫我keep住去啦。照要啦。 有些人專門去畫展拍賣畫有些名人我又講一下名人是怎樣香港有一個很出名的名人過身所以是孤位其名人家有畫展他一定去的因為是一個收藏家見到畫就說這幅我要然後他的大名就貼上去 欣賞 林毓華

都是我的朋友來的,就是葉律師,送很多畫給人,他收藏很多畫,黃永毓、林峰棉,什麼畫都有,收藏家來的。何俊仁在床底拿出來,就拿來拍賣,他說之前找過一個拍賣行,叫他鑑定。 我認為何俊仁可能是說真話,拍賣行就說你不是幫襯我,我為何幫你鑑定,拍賣行是壞人,第一你都知道這個何俊仁立法會議員,假假地都叫做,你未得他什麼牌,你幫他鑑定一下有什麼問題,這些就是錢,不知所謂,但是何俊仁,成王廟都不懂,求之好簽住在成王廟都不知道, 他簡直在城隍廟旁邊,他城隍廟廟竹的親戚,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他是黃黑曼,即是現在走出來,黃永毓的兒子,黑曼走出來說那幅畫是假的,他們民主黨,張里陽集團,楊森, 跟黃黑曼是吸兄弟,大哥黎智英,黃黑曼和楊森都是儲了姓李,那家人的三千金,黎智英又是大把黃永毓的畫,用什麼打電話給楊森,叫他嫂,還有問一下他的妹夫好姐夫好,我搞不清你妹夫的姐夫,三姊妹,問一下這幅畫堅定留,用什麼意思? 怎麼拍賣行可能分了都不用拍個WhatsApp都可以搞定了所以這是一件事我又說賣畫給大家聽在大陸有個畫家總之那些畫不是他賣的我不是說黃永毓不是說我拍攝一個很出名的國際知名畫家最喜歡說自己的畫是假的不止一個有很多個目的何在呢 托高自己的畫出面的盒子是假的你買就不要買了你明白嗎有這樣的畫家曾經幫他買的那些不是很激起如果跟他買他就不會畫假了通過其他渠道買你也知道這些畫家經過文革經過改革開放之前老實說你也知道我八十年代入大陸了我八四年八六年留在大陸了 84年之前離開星島之後,我留在大陸,留在華爾茲,如果當年懂得買畫,林風眠的畫,1000多百有交易的。這麼便宜?美金啊?人仔啊,用這個外匯券啊,隨時買到,很多畫你懂得畫,買了現在。 D100個月蝕多幾千萬都無所謂，隨便拿一幅畫出來賣幾幅畫都夠養D100十年八載，我不懂買。當時買的畫收藏了，譬如我當年我認識的，我收藏了某大畫家幾百幅畫或者幾十幅畫，然後現在改革開放之後，畫升價十倍。 那些畫現在值1,900萬，我那些就是那時候去當鄧的時候，我們換代用券，經常特別感激這些支持的人，有些人是有人的，有很多種的，有些人說假的，那就是離譜一點，所以我說這些很多，這些就是常識，所以這次這幅畫，我不敢說是真還是假， 但那幅畫老實說，如果葉律師送給何俊仁都不妨選擇去哪裏，我都說老實說，如果何俊仁不要的，你拿來賣給我，我給你10萬8萬，反正你說假，5萬元給你，我都跟他買了，實有好處。 真的很漂亮的，那幅畫真是，你看看那張畫封雲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馬時亨是有品的，他就應該有30萬捐了他，就不拿回那幅畫，去喜歡就揭了他，不喜歡就給何俊仁，你明白嗎？就這麼簡單，買幅畫回來不一定要爭一定要假的，你最重要是你喜不喜歡那幅畫，你現在馬時亨就說我不懂畫的，你不懂畫那你就看看那幾靚，都沒有代買幅畫回來掛，你的寫明這幅就是民主黨假畫，中職錢，你明白嗎？還要拿回錢，醜不醜就大哥，你怎麼鬼鼠呢，這叫做馬時亨人就成世了，你說就天下無敵的，你現在最過癮的那30萬 extra mile，我是拿了本來出風頭一次，現在出多一次，想馬時亨有福將來的，雙喜臨門，我認為一女琴日嫁，很開心，買了幅這樣的畫可以出連續出鏡出多幾十次，大哥只是那些publicity，他這麼喜歡出風頭的，起碼都不止值30萬，對不對？同不同意啊林毓華？ 同意，那個同意，我那個覺得奇怪，我的畫怎麼那麼便宜呢，真的不可能，就是拍平的頭，拍了100萬可能我亂說的，可能沒有人出來說是假畫都不定的，很難說的這些東西，主要畫畫這些東西還有一樣東西都說了，現在這些畫炒得那麼貴，很多是洗黑錢的，我去拍賣會， 買一幅畫本來幅畫值100萬，那幅畫是我的，我拿去拍賣會，拿去找一間拍賣公司，將它拍到5,000萬，但是那些拍賣行吃了三分一的佣金，跟我買馬錶一樣，買小盧彩一樣，買六合彩一樣，你中了又不跟他買的，洗黑錢，我就炒到5,000萬。 這次是黃永旭的兒子出來說的，又不是老爹說的，不是黃黑曼，就是在香港，玉柱在北京，兒子代的父母沒問題，誰知道爹畫了什麼畫呢？現在又出來說，他懂得看，不要理會這件事，不再不需要穿作附會，也不要在想太多陰謀論，總之一件事說完，如果要斷定這幅畫真還假的， 一早就已經可以找阿楊森找他老襟，黃黑曼不是他老襟，你說堅尼樓我拿去拍賣，接著就說值多少錢，就是完全你民主黨你有個拍賣會那件禮物， 那件物品是那晚的觸目的最觸目的那件事來的，你起碼去做多一重功夫啦。不過我當然知道何俊仁是很信任律師的，他們一個星期五天裡面有三天坐在一起喝茶吃飯的，那我們在那裡吹水的，這次怎麼辦？馬時亨就有三杯的，不過我們沒理由跟人宣傳的，除非他拿回那三十萬，說我不拿回呢， 一些樓面講考評局，租商業大廈，講考評局的故仔給你聽。第一，你說他現在租了一層叫甲級大廈，你就笑死人。當區甲級大廈就可以說，叫甲級大廈20多元一呎，在炮台山，在炮台山都沒有甲級大廈，在東區根本沒有甲級大廈，什麼叫甲級大廈，置地在中環那些叫甲級大廈，起碼都要成200元。 租金一呎那些是吧？過百元都要，大哥，你硬說租甲級大廈，這是冤枉的。第二，說他丟空了，花了多少錢？他是說一年只用幾個月，就是考試的時間，現在每個月的租金是61萬。 你知不知道考評局做什麼？就負責全港公開市做評客工作的。每年你知不知道租寫字樓租多少錢？每年交租是6000萬。每年？是啊。這麼厲害？我一告訴你，續約說什麼6000萬。那有些是政府的，是說全部租是6000萬，租金付出。 每年撥款給政府撥6000萬，本來這6000萬可以省回的。當年的考評局主席就是現在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當年他又跟我申的，一樣還一樣。其實整個政府就因為有一種官僚作風，所以很多不只是考評局， 很多機構都有空置單位的地方，生人霸死你不是有原因的。 報完交通之後，再跟我說你為什麼進來報交通？ 是啊，因為那邊有少少feedback VV聲， 為了穩陣多房，為了穩陣興建就在那裡報了。那為什麼直接在你自己的桌子那裡報呢？直接桌子那裡，因為視像那裡不敢肯定100%。你都沒試過了才做的嗎？是啊，一邊做一邊測試。上次試過OK的。昨天臨做之前有沒有試？ 昨天沒有，今早第一次會做，所以不小心做，所以D100都是這麼大的。如果他做事的方式就認真一點，知道。我們看看，如果將來再有香港人在其他的國家、其他的地方再遭受一些這麼不公平的待遇的時候，究竟我們香港政府是不是好像現在這樣就這樣就算呢？涉及 淨係公帑係300多億嘅發展，如果今日嘅立法會係可以繼續視而不見，隻眼開隻眼閉，作為議員，我哋對唔住公眾對我哋嘅期望。喺度阻住我哋為香港人查佢係咪？咁你喺度做乜嘢啊？陳茂波，你個方茂波，你睇下你自己個樣啊！呢個就係方茂波，各位睇睇，條條揈，呢個咪方茂波。 這個方法應該離開這個會場的。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宇文。早晨早晨，現在時間就是8點接近40分的時間，我們電話旁邊就有這個 佔中的發起人戴耀廷大教授，他會在8點45分打電話進來。未找到戴耀廷教授之前， 就講講今日明報呢,梁粉報呢,頭版啊,頭版出咗個大頭版,就出咗個自己報紙做的,民意調查,就話呢有佔中支持佔中的人呢,就開始跌了。嗯。贊成佔中的人呢,就多過那個,這 反對佔中的升到百分之五十五超過一半支持佔中的跌了百分之二十五由32至25%這個第一就是自己報紙做的反對率去到百分之五是明報做了三次民調今次是最高的就說佔領中環運動過去半年積極宣傳在七一遊行籌到大批善款 但是隨著表明反佔中的幫港出聲成立以來以及他們的大力宣傳市民支持佔中的比率明顯下跌即是說周庸很厲害明報的民調結果顯示大家要講清楚明報說自己是最有公信力的報紙其實這個所謂最有公信力的報紙是一個幾年前很多年前的一個 一個調查得出結果這個神主牌他捧了出來用了很多年其實他現在應該說梁粉報上次做的調查大家知道了他的問題是有誤導性的今次究竟他的民調的問題問了什麼呢我們還未能拿到詳細的 文卷才知道是否又是造假他就說受訪市民支持佔中比率由7月初的32%跌到只剩25%支持到去回3月底4月初剛剛宣布佔中計劃的第一次民調水平至於反對佔中比率就去到25%是明報即是這份梁粉報三次民調裡面最高的不論是佔領中環抑或是八月成立的幫港出聲都認同這次民調結果跟幫港出聲的反佔中輿論有關即是說就算佔中周庸當然是形事形屁的當然是說今次 反對佔中比率升高了就是因為我們幫港出聲的功勞但是戴耀廷都承認他說周庸真是行為什麼呢有水妄自菲薄因為我覺得第一你是不是一定要認同或者這個所謂由梁粉報完全即是梁粉報本身立場是有偏頗的他去做過 民調你為什麼他都是委託外面港大做的他很重要港大的招牌沒用的你都知道最近做了民調梁振英的民望可以出貓的到現在都不敢回應港大現在沒有了鍾庭耀的招牌一早由七一遊行開始去做那些人數調查已經打爛了招牌了不過戴耀廷回應說對這個 民調的結果就有少少意外可能是自己集中在搞第二次的商討日的幕後工作沒有空來做宣傳所以令到幫港之聲令到對方勢就強了一點明報這份梁粉報在今年四月開始每三個月就委託港大民言進行調查即是鍾庭耀那裡 了解市民對佔中和特首普選的看法最新一次民調在今個月2日至4日舉行 用電話訪問了1016人 結果顯示支持反對佔中的受訪者比率都有明顯的變化 表示支持以佔領中環爭取普選的比率 只有25% 與4月第一次民調的結果相同 但較中間去造假那次 7月初的第二次民調 就跌了7個百分點 其實換句話來說如果四月的民調不是有誤導性的話支持度應該更高今次跌了7個百分點表明反對佔中的比率是創新高由四月 7月的46%升到今次的55%。 寧利的選舉攻勢奏效呢？我想我們做整個佔中運動其實一直都不會看著民調來做事，因為你公民抗命的行動，你很難在一個起手的時候你去拿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其實很多時候都要去到真的去到公民抗命的行動的時候，民情才會轉變。 所以我想一直都不會看著民調做事，不過如果你說真的要看那個民調，我不要理那個問卷的設計是否誤導性，我當它是三個民調，即是在4月、7月和10月做的，都是用同一個問卷的問題做，至少是從它們那個民調的標準來看，是反映到 佔中的支持率是降低的，我只是用它的標準，不是用它的標準是否是同一個標準都是跌的。從這點上我們就去分析，我自己的分析就是7月到10月之間，佔中運動所做的事情不是在媒體前面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背後做，籌組商討會議。 最近我們在他民調之後，我們的商討會議才舉行，10月上星期的6日、1日，我們都全部每一天都有商討會議舉行。我不知道會不會因此以後會可以有些影響，但我又不可以貶低對手，他們扔那麼多錢下去。 那些錢不會白花的，始終是一個他們那些廣告的創意和他們的表達是很窩的。我想要看一看，就用明報的民調看，他們都看到知識水平較低的，他們對於佔中的反對的意見是比較強烈的，我想這個可能是年紀比較大，我想這些都是 對於一些媒體的怎樣去看它，好像林伯說，是不是質素很高，有時候都是要看大家能夠欣賞得到。還有這個調查，很多時候所謂調查民意是滯後的，你在做商討日的時候也有相當多的媒體的報導，我猜都可以贏到一些人的支持，但就不會在10月那樣的民調的時候即時會反映出來。 所以我們都要繼續去做，從來這些民調我們就不是看著來做事，但也是一個參考。我其實是計劃一些媒體的宣傳工作，不過就不會賣報紙廣告形式。Benny，其實你剛才都說過，民調裏面知識水平比較低，年紀比較大，這一群是不是都是你們爭取的對象和何時來爭取呢？ 我們計劃的工作有些都是還未去針對到這個階層的人，譬如我們打算拍一些短片在網上播，但這裡都見不到這個階層。我們計劃遲些都是要擺街站的，真的要落區的。可能過了商討日二這個階段之後，真的動員我們的義工每個星期六日就擺街站。我都在計劃怎樣能夠可以 3分鐘講完整個佔中信息、能夠在街頭就用我們的義工就跟市民見到誰就講三分鐘講完，希望他們能夠明白了佔中的信息背後，他支不支持都不是最重要，但他至少他明白我們所做的事是為什麼， 最基本的就是沒被誤導先啦。 是的，沒錯。 我有一個死結是他們說蛤犯法的 一 定要解到俾佢听，但系呢样嘢始终系唔容易嘅。我哋要谂下点样将佢又精简，但系又唔好误导人嘅方式。咁我都喺度设计紧嗰个解说方法噶啦。 嗱，寻日周融就讲咧，就话嚟紧咧，佢哋会去18区啦，区议会入边咧，即系搞啲咧反占中嘅一啲论坛或者讨论会咁样。你哋会唔会针对呢样嘢嚟做多少少啊？ 我哋喺地區就搞商討會議啦，咁啊而家都同唔同嘅組織就喺唔同嘅地區都喺度開始緊做商討會議啦。咁我諗個論壇同商討會議嘅形式好唔同嘅，論壇咧就講者坐喺台上講嘢，大家喺台下聽，咁但係商討咧就大家參與嘅人咧都一齊有份講。我相信即係參與度咧就會高好多嘅。你個商討會議嘅人咧一定唔會滿足於咧淨係咧聽過台上的講者講，因為大家其實對於普選的問題都很多看法的，我們就用的方式就跟他們不同啦。 所以周庸那裡也是浪費的，18區的區議會的政府全部都是自己有那麼多，用什麼做功夫啊，只是交功課給人看，因為整色整水真的 是。可能多點錢，現在周庸在明年3月就會號召到250,000人反佔中的，然後他的目標就是去到1,000,000人反佔中的。你對這個看法怎麼看 呢？他做到的，當然他看看他自己本身的網絡做不做得，我又不會猜度他做不做到，但我們自己要做的，我們就不是說要鬥人多，因為其實公民抗命就不是只是人多的問題的，是要講硬力的。因為你要想想一班人走出來要去承擔罪責，要站在那裡等著被人拉下，即那一下所需要的投入和那個決心是大很多的。即我們就可能如果你用說法就我們即貴精不貴多了，即我們就用10,000人的人數希望能夠爭取到。 如果他有能夠去號召到100,000人，他們一定有10,000人有多，因為呢等有些人因為聽過他之後說什麼反佔中什麼來的，要反佔中，然後我覺得怎麼都有些人去幫你做宣傳。我覺得 是其實我都跟小朋友講到即幫幫香港出聲的時候呢，他們的感覺，不過當然這些就都是知識水平比較高一點，他們的分析其實呢幫幫香港出聲就其實幫了佔中出聲的，因為呢就 始終是相輔相成的，有人幫你賣廣告去宣傳佔中，間接來講就 是所謂一樣呢，你們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大家就是佔中都是反對，唔使去佔，都係反對佔中嘅，真係。 希望唔使。係 咯，唔想佔中發生噶嘛。 嚟支持你哋。 好啦，多謝你話，繼續努力啦。 多謝教授， 多謝阿 Benny， 拜拜。嗱，明報呢個大班咧，即係其實佢引述下港大民調嗰個咧，其實佢設計嗰個問題咧。我覺得有些問題的這個 不是，他那個都不是問卷那個，即是好像 Benny 那樣說，如果次次用回 同一個 問 題 去做這個，那 就是蘋果和蘋果去比對嘛， 那樣你都看到他是有上升趨勢，即是反對有上升趨勢，支持佔中有下跌趨勢，那都是一個警號來的。我就覺得呢，我都同意啊 Benny 講嘅，呢啲逢親呢啲群眾運動咧，講係冇用嘅。即係你最重要就係到你真係去 埋門咯， 行動嘅時候，嗰陣時知道有幾多人支持你。等於你而家開始講話，你出年7月1日會唔會上街？ 估嘅啫嘛，都係啊。 你冇意思嘅。 同埋有啲市民咧，係依家特登唔會表態。 同埋仲有一樣嘢咧，所有呢啲嘢都多餘嘅，即係其實一樣嘢咧，完全都係廢話嚟嘅。呢啲民調又廢話，有幾多人又廢話。最重要就係正話，宇文都講過啦。你去到出年，究竟嗰個 政改人一票選特首政府拿出來的方案是什麼方案這個人數參與佔中的人數是跟這個方案有直接連帶關係的方案一天未出你問我表什麼態度現在說如果他不拿一個真普選出來這個戴耀廷這班人他就會 發動佔領中環一個公民抗命的爭取去反對這個方案現在還沒發生所以這個問題就是沒辦法反映到但這個也令人失望既然這是一種手段等於現在的人熱騰騰地說要杯葛菲律賓明知這件事又做不到的一樣是 這個就明報就不用說了他有立場了不過有一件事我們必須承認的就是佔領中環這個運動或者商討做了兩個回合是成功地讓人更加關注了選舉還有是迫到政府要做一些回應當然還是遲了現在這個佔中行動怎樣都好是令到大家看到的人蛇出動也好什麼都好你看到建制派 所以這件事我是有點失望的但不要緊公民抗命始終是去到政府拿一個什麼方案出來拿一個方案出來是令到可能令到天怒人怨的多些人去參與公民抗命如果你拿出來的方案是一半一半的就變成一半一半如果你拿出來的方案完全跟我們上一屆今屆的特首選舉是沒有分別的由那千二人或者多少人 小圈子決定誰可以入閘多了人去參與佔中再加上看你什麼人選很多外圍因素到時你給余若薇入閘被黃仁龍入閘黃仁龍對余若薇我想沒有人去佔中雖然有篩選雖然有篩選要篩選的結果出來黃仁龍對余若薇可能 人們覺得好啊兩個做得好啊那想什麼佔中很多這些variable這些所謂因素是會令到整個佔中是改變的所以現在你反對也好贊成也好全部是做小的不過就造就了機會讓周庸這些人去揚名立萬去發財運水摸魚就這麼簡單大班九點鐘回來我們想說我想你說說錢好 有些中產就說辛苦生活比沙士之前慘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 西亞都幾值得考慮的。 多啊 馬來西亞是一個生活指數不高但生活可以挺優柔的，當然你不要介入政治，還有那裡有很多人說廣東話。我們看看如果將來再有香港人在其他國家、其他地方再遭受一些這麼不公平的待遇的時候，究竟我們香港政府是不是好像現在這樣就這樣就算呢？ 涉及淨是公帑是300多億的發展， 如果今天的立法會是可以繼續視而不見， 隻眼開隻眼閉， 作為議員我們對不起公眾對我們的期望， 在阻礙我們為香港人查他，是不是？ 那你又做什麼？ 陳茂波，你這個荒謬波， 你看看你自己的樣子， 這個就是荒謬波， 各位看看， 吊吊鈴， 這個就是荒謬波， 這個方法應該是離開這個會場的。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寒、林毓華、宇文。好了，我們9:08繼續講錢，講租金。 今天東方頭條就是考評局大花筒， 但怎樣大花筒都不夠民航局大花筒。 用20億， 當時我在立法會反對的，用20億， 申請20億撥款起一個大白帳， 起一個民航大樓，現在大家知道起了之後，沒有說那個局長自己有沒有浴室不是一個問題，他們做公務員很講規格，你是什麼級的官，你的房子有多少呎乘多少呎，你是用什麼傢俬，用什麼梳化，有沒有梳化，如果你高官的有張梳化在這裡，有張圓桌在這裡，另外一張大寫字台大板凳，另外就可能會有浴室。 喂，你未到那個級數，不論你那個寫字樓有多大，你都不可以超過那個規範的。但是這個民航局長，這個羅崇文，就山人霸死地，這個是抵死的，這個政府衰的。因為這個一位康港，這個運輸局長是個A.O.來的，即是以前，現在就不是了，現在就是這個問責局長秘書長就是A.O.啦，完全不是技術官僚來的，他管不到民航局的。民航局告訴羅崇文最厲害的，安全啊，跌飛機啊，什麼都聽他說的，所以他就變了，做大了，做大了就不是所欲為，他看到又可以跳舞，唱K的，什麼都可以的。 租了地方6萬租了，即是在北角、在炮台山，用那個不是用很多地方的。我告訴你有一件事很過癮的，政府撥款給你租了地方，你說如果我找了一個新的地方便宜一點，我要搬，他不讓你搬的，他會要你下一個年度才可以做的，即是每樣東西都有個官僚作風，有些貼在那裡的， 就是花了這筆錢先。 考评局每年用租用的办公室，其实我写过篇稿的，当年讲政府怎么拨款那种愚蠢的东西，就是在2011年12月16日写的，这些文章是差不多年多之前写的。其中一段就讲考评局的，其实整段东西就讲财金官僚霸权的。每 每年的租金6000萬，為了方便工作和提高效率，要求設立一個永久辦公室，很合理的。以前北九龍裁判處搬的時候，考評局已經申請，說你不如給了北九龍裁判處，我來做永久辦事處，因為古蹟來的，結果就給了美國的藝術學院薩凡納，現在慘了，現在收生不夠一半，吃得眼淡淡。 被人拿了，然後考評局又繼續找，他當年在新蒲崗找到一間荒廢了的校舍，可以改建為永久辦事處，要求政府撥款4億，結果有個RAE，由政務司司長做主席，專負責部門撥款的，就一眾官僚反對。 你一年是要用幾個月的那你去哪裏你不租機場那裏用不行不如我配給印度也行還好一點不如我配給大陸一天自己人總之一句說了政府是大把錢錢落坑渠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官僚永遠不是做生意你叫任何一個牛頭角順數 告訴別人現在在交6000萬一個月不要說6000萬一年一年現在說當是六百你交六萬元租說來說我覺得都說這個考評局無了無了六萬我當你交六萬元租六萬元租你跟你老婆說你試一下你問問宇文就行你老公告訴你我不賣樓我六萬元租一層樓那個然後你又找到一層樓四百萬就省回那六萬元租 你賣樓還是租樓你想想他現在擁有物業好60萬租但你賣了6萬元但你賺到40萬你賣不賣當然賣全香港人你問全香港人你跟官員說對不起沒得談我還是說回大班是考評局那裏沒有料到 很硬你想想附近都可以自己拿地方建房你想想附近都可以自己拿地方建房你就沒有了爭取了我們入門口都不讓我入門的時候幫監警會拿錢有空我再找這篇文章可以叫他們整篇讀出來就明白了是這樣的那個叫start 沒得給你談特別的說道理的官僚不是說道理林毓華你以為做電台嗎做一些一百嗎給林毓華大聲夾我的過得骨嗎不行的他不跟你坐你沒得談很簡單這個IQ題就說 你又可以住了那層樓是你爺爺給你的情願現在我不要爺爺一層空樓你不要搞他沒有人住我養老鼠但你說想進去住就不好了我給6萬元你交租一個月這是什麼數來的這條數是計不行的只有這些財金官員那種官僚才會做老友阿John真的怎會不懂計算這些數不是都說他不看這些細數的責權那個是整班政務官一齊的很大權的副務局長你知道副務局長的權大過特首他說給錢就給不給就不給鬥霸性的人沒得說了這個也是一個好的制度現在我支持如果不是梁振英就拿了錢了任你選擇我問你你情願有班人在那裡看門口抱著錢你說情願給梁振英找劉夢雄進去納稅 現在他都是在拼錢簡直三個起碼你鬥不到夾錢每年有多少開支你就拿去用現在因為財大氣粗我們強國的人你知道英國人很忌諱你香港人 我不要自由行英國人是來我這裏英國人是很囂張的你如果拿著護照你去歐盟國家 你本來有個神根的協議的嘛 你要照申請另外一個英國的Visa 你知不知道免如果你去了神根你可以來英國不用了免簽證第一第二原來在北京在大陸有一個VIP簽證服務 給他回自己的警察部警司去找他叫他收工麻煩你想想現在同一道理英國駐北京的大使館派個警察周圍去跟北京大款拆鞋沒有分別的你拿Visa打電話 香港都沒有這種服務全世界我都第一次聽見上門幫你搞Visa 怎樣對待強國公民但問題是跪地餵豬那些強國公民有一個問題出現了昨天跟朋友吃飯都是這樣談為什麼現在的人去花錢去到哪裡為什麼這麼黑人憎中國人為什麼這麼黑人憎原因是文化差異那個是笨沒有笨第二件事那些暴發戶大陸的暴發戶 他們的錢不是錢,他們不是賺回來的,突然間有一個農民,先不要說官二代,是有一個農民,突然間錢都像從天而降,他都不知道錢的價值是什麼,所以澳門賭錢是輸多少億的,幾十億,對他們來說是數目字,他們根本都不知道,因為錢掉下來之後,農民以前是怎樣呢? 他數住在舊錢他賺清清也好他數也好他擠財底的他知道價值有錢在手現在是多到幾百億幾千億他的錢真的是銀行的少了是不知道的輸了十億輸十億對他來說十億是什麼來的他都不掌握到的好了官二代更加官三代更加厲害只不過因為他早上一腳牛屎就去參加革命 成了革命的先烈照顧了這麼多代錢跌下來又不知道錢在哪裡來的因為他真的未曾去賺錢不用賺他以前可能很辛苦去賺錢一天可能賺大鑊飯36元一個月那些試過但突然間是36億一個月他都不知道那些什麼錢不知道怎麼用法另外還有一件事想想現在世界首富是誰如果沒有被人拘捕的話 你知不知是誰考考你余文世界首富華人首富應該是誰如果那個人沒有被人拘捕給貼士當然不是薄熙來有個荷蘭什麼那個是華人不是就整個荷蘭城那個不是那個是荷蘭的錯你們全部錯當然不是被人拘捕了 鐵道部長貪幾千億但他又撕了很多出去分了很多給人不要緊你想想這個一定是首富李嘉誠幾十年才賺幾千億他突然搞這個高鐵就立刻賺幾千億如果沒有被人拘捕他就是首富而且他賺錢能力高你不要理李嘉誠可能有一萬億身家我們不知道但他賺錢的時間 那種快法,簡直是即食面 因為全國要高鐵的網絡 我不要理他,我現在不是他怎樣賺錢,是說大陸的有錢人,這叫有錢即食面,所以他就沒有品,他認為有錢我就大了,什麼都可以做得出,又什麼做不出,又在大陸無法無天,總之有錢人在大陸大了,總之你不搞政治 你就可以在大陸打橫行,殺了人都沒事的 現在還有一個國家,你知不知中國做了這麼多年援交 援助非洲 現在非洲人,我覺得是援交,我以為大番說什麼,真的是教壞人 你想想,連非洲人都開始反對他,但中國人去到哪裡,他就用他那種剝削 共,排中,排中,人家認不到你,認不到你的,現在講排中,在外交上面,在國際社會上面,是講排中的,現在不是講排華,昨天南華早報有篇文章,我看完之後,值得大家真的去思考一下。 南華早報一篇文章講到中國國力和形象的問題,現在有兩個消息,一個好,一個壞,先講好的。越來越多人視中國為超級大國,有些人甚至視他將來必會成為第一大國。壞消息的就是中國不是在世界上太受歡迎,根據調查所得,由美國為首最不喜歡中國,中國的受歡迎程度跌到新低。雖然中國的國力每日 千里,但是为什么他的受欢迎程度这么低呢?调查所得,中国在俄罗斯、巴基斯坦、智利、委内瑞拉和巴西都有不错的支持。相反,在美、德、日、南韩和菲律宾,中国的形象就是相当负面。 中国由巴西入口大量黄豆,同智利入口大量铜,在委内瑞拉入口石油,所以大家感情相当之好,但是中国有28%的入口货品是来自德国,为什么德国人不喜欢中国呢?不只指出,中国不受西欧、美亚欢迎,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人权问题,甚至被认为不尊重自己国民。调查在3至5月,在39个国家访问了37人。 很多受访者都觉得中国已经在经济上超越美国为第一大国的地位,在亚洲来看,中国军费和军事政策令他在亚洲的地位更不受欢迎。 由2008年开始,认为美国是一哥的地位由47%跌到41%,认为中国上位就由20%升到34%。最有趣的是,除了日本之外,年轻人对中国的观感是有惊喜的,好像土耳其、美英等等,但是亚洲的年轻人爱中国指数是同他相反的。在2002至2003年,美国受欢迎指数亦都去到新低,主要原因是因为布殊攻打伊拉克。 但是奥巴马一上台,情况就有所改善。事实上,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大家都记得,在80年代那阵,人人都说日本迟早会坐美国一哥的位置,但是最终都不了了之了。现在又有人说,在2030年至2050年,预测中国将会超越美国,这个就要大家拭目以待了。财大气粗,就没什么软实力,是吧? 問題就是這樣,你到周圍神憎鬼厭的時候,就不是排華那麼簡單,那時候是排中,如果去到排中就很嚴重了,你去到哪裡在國際舞台上,在全世界,你中國人成為神憎鬼厭的國家呢? 自然我們就受禍了，接著就會排華了，這些就不用說了。你想想，現在香港我們自己人的地方，所謂什麼血濃於水，什麼都好，我們自己對，現在本土主義都崛起了，那你就看到了，中國如果再不去改善自己的形象，不要哈哈霸霸，又有錢大了的話， 做事真的要想想怎樣可以發財立品，中國本來你說以前他們在非洲就是靠這些，就是我是窮但我都要大家一起，我支持你，希望成為我盟友。以前你派中國人去幫人的工程師、建鐵路、建鐵路、搞書、做很多 債務上限通過不了，奧巴馬和民主黨共和黨在鬥法，最終還不到錢，全部都廢。如果大家昨天有聽阿嬌仔的風波裡的時候，風波裡有分析一下，但如果你問我就很簡單，不用說了，黑仔在玩，他在玩，第一他不用再選，第二件事 給了天地做膽，你那群共和黨都不敢玩下去了，所以現在已經放軟聲氣了，昨天美股開始初初開始跌，林修市都升了，現在美股是金融風暴以來最高的，現在我有些老友還告訴我，現在你問他買什麼股票，大把人什麼都不用看了，就買美指，現在有錢都開始買美指。 大家都知道現在在玩，兩位都政治角力，但最終不會傷害到自己，美國人衰到現在是靠借道日，根本說得不好聽，美國人是最大的騙子，一停地印這個紙幣出來，你知道全世界最多選人紙是美金，他都沒什麼所謂，我告訴你一件事，舉個例子，你就是靠借道日，你就是那些 大款，不過你就告訴人家，我很簡單，我爺爺就告訴我，我最多借一萬億，借夠一萬億就不准再借了，因為我大小，但你又可以通過家族會議，這個家族可以提高上限，一萬億借到滿了，如果一萬億借到滿沒有錢，要還息， 要加大它，一路加大的，其實每加了很多次了上限，借貸上限，換句話來說，即是給你印多少銀紙，你想想，有人肯借給你，你只要自己說你肯簽簽單就行了，現在就在爭論不肯簽簽單，那麼簡單，最尾大家沒飯吃的，我問你，是不是一樣去借？這麼簡單，就說完就浪費時間，如果星期四過了，星期四是死線，如果今個星期四之前，兩黨 達成協議都是拖下去的，共和黨就不會那麼容易放過黑仔的醫療，但是會將借貸上限提高，又會將財赤退到明年1月2月慢慢談，你過了星期四美股一定大升，你問我就可以了，所以為什麼要買美指，阿通 叫你不要進來，進來吧，沒有，外面的你還沒打，當然進來，這裡最穩陣了，我要講一下，因為其實是通和這個多口仔，我們這個電台有個多口仔，叫阿青，他昨天也說我們正在調來調去的直播室，我們就在做壓力測試，所以我們做了一號直播室，現在做過壓力測試，就認為一切運作都應該正常，現在我們正在試這個直播室是多少號？ 二號直播室，正在測試，證明不行，尤其是live stream和視像系統，所以稍後要 要交個報告給公職部了，是嗎？通常都負責，我又負責，今天我看到通常好像有個人跟著你尾，是啊，他要跟你的，一會再介紹一下，一會再介紹一下，好了，一號直播室實在停一停就做有理由的，我們不是經常投訴地毯很骯髒的，那你24天運作怎麼吸塵呢？ 現在當然有啦，全宿說在做的啦，想法有來啊，好，麻煩叔叔，我們看看如果將來再有香港人在其他的國家其他的地方再遭受一些這麼不公平的待遇的時候，究竟我們香港政府是不是好像現在這樣就這樣就算呢？涉及只是公帑是300多億的發展， 如果今天的立法會是可以繼續視而不見、隻眼開隻眼閉，作為議員我們對不起公眾對我們的期望，在這裡阻礙我們為香港人查他，是不是？那你在做什麼？陳茂波，你這個荒謬波，你看看你自己的樣子，這個就是荒謬波，各位，看看，這個荒謬波應該是離開這個會場的。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宇文。所以關於美國那個所謂什麼金融懸崖，那些大家不用擔心的。第二樣嘢亦都冇得擔心，香港呢就同全世界冇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同美國 有這麼密切的金融聯繫關係，即是香港和美金是掛勾的，港幣和美金是掛勾的，已經搞了30年了。但我們的利息都跟它掛勾，因為跟它掛勾就一定是因為你用美金，所以如果美國有什麼冬瓜豆腐，香港一定首當其衝，這個就不用說了，你亦都做不到事，沒有事可以做的。 所以那個雙辣椒呢，這個梁振英有得戚，以為是一個房屋政策來的，其實就跟他完全是沒有關係的，這個是由曾俊華加fit的，所以曾俊華說改一改，不改就不改，減就減，加就加，因為他拿著一支尚方寶劍，北京叫他看著盤數，他現在就想著，如果美國有什麼冬瓜豆腐，即是他是在做一些好，其實現在知道你就來 雙方買定一些板藍金回來飲，保緊底，保護的，整樣東西主要是保障金融系統的穩定，所以就不想刺激樓市，不是一跌下來就影響到經濟最大，香港的樓市和經濟完全掛勾。現在很多人誰出來說改變聯繫匯率，特區政府出來都死撐了，就沒得談了。 大家都知道遲早要講，差不多拆去祠堂一樣，但是間中一定有這個噪音。今次輪到我們以前的三筆股東，他說未來20年都是這樣，我真的不相信。東亞銀行的主席李國寶，他說是時候研究聯繫匯率跟 你這個寶，他就說是時候研究聯繫匯率跟人民幣掛勾，他最重要人民幣要成為一個自由貨幣才行。當人民幣還未成為一個自由貨幣之前，你說什麼呢？你這個寶買到擦鞋也有鞋。我又暗得這麼巧，信報就訪問了李國寶，信報新人事新作風擺在頭版，有五大得五大，就說李國寶要研究聯繫匯率脫歐，這一邊陳德林拿命陳說為了30年這個周年，聯繫匯率30周年，他寫了一篇文章，很長的文章，他認為人民幣掛勾的話會引發什麼呢？減人工、通縮，很嚴重，兜巴蓋李國寶。<笑> 有人幫我們出氣。 說回這個逢新貨幣的改變很痛苦的。 我告訴你我以前去西班牙為何歐洲搞得這麼嚴重，我以前未有歐羅之前去西班牙，買東西便宜得不得了，玩又便宜，什麼都便宜。我告訴你我的經驗很簡單，當年去西班牙買BNO便宜過香港，差不多起碼七折以上，七三折就買到了，去到半價，由半價。那豈不是做水貨就好？是啊， 吃東西便宜什麼都便宜，我以前去到巴黎就找到一個老友記，香港人來的，駕駛的士，我包他的車就3000法郎，全日，不是三千，是啦，三千，總之是3000港幣，不是搞錯，是300元。 所以我每次去到就找到租的，三百元港幣，如果你三百我都是應該法郎錢一點，但他是一對一的，300元，抵到爛我當然租他，一變了歐盟之後，用了歐羅之後，300歐羅，就變成3000元，那你租不租了，你明白嗎？我有個親戚在德國做餐館的，糟糕了，他有了歐羅之後 生意未好過，因為全部的貨幣照換，你賺了那麼多錢就那麼多錢，物價就升，所以歐洲搞到今天這麼嚴重都是一體化，歐羅那時候去希臘也是這樣，同一處境，你說如果香港突然間無端端很聽不聽這個李國寶在亂說的，他發神經的，他說現在就研究脫歐，你聽聽陳德霖怎麼說好過，雖然陳德霖也沒有料到，但一個就更加沒有料。 今日《星島日報》就刊載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的一篇文章，寫在聯會30年。1983年的香港經歷了一個躁動和不安的夏天， 當時中英雙方就香港的前途進行數輪談判之後，投資者對於1997年香港的前途問題感到憂慮， 恒生指數就由7月的高位 1100.2點 急跌超過三成，去到9月底的758點， 市民對港元失去信心，紛紛拋售港元換取美元。 當時港元已經以浮動匯率制度運行了9年， 港元匯率由1983年初的 6.5港元對1美元 急劇貶值到差不多10港元對1美元。 當時香港已經形成了貨幣和金融危機。 我仍然清楚記得在30年前的一個傍晚， 我下班回家，見到屋邨內一家大型超級市場被市民團團包圍，因為他們對港元的信心已近乎崩潰，所以趕著將港元現鈔換成日用品。 其後香港政府在1983年10月17日推出聯繫匯率制度， 將港元對美元的匯率固定在7.8的水平， 港元的信心危機才逐漸平息。 首先我要指出，世上并没有一种完美的货币和汇率制度，联系汇率制度有很多优点，亦都有它的缺点。香港实行的是货币发行局制度，亦都是一些经济学者所指出有捞货币。 如果使用有捞货币发行制度，什么是最适合的捞呢？ 1983年， 无疑只可以有一个选择，美元。 現在香港已經回歸，中國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幣又已經開始國際化，香港是不是應該捨美元而同人民幣掛鈎呢？我過去多次說明，考慮港元同人民幣掛鈎的幾個主要先決條件仍未存在，最明顯的是港元一定要同作為鈕的貨幣可以完全自由和大量地兑換，才可以提供信心保證和維持匯率穩定的基礎。所以在人民幣未能完全自由 兑换和内地资本账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考虑将它作为港元的捞货币是言之尚早。 有人认为近年美国因为进行量化宽松，亦即是印钞票，而令到美元不断贬值，港元受到拖累，以致通胀高企和楼市过热。有论者认为，如果香港转用浮动汇率，这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我不认同这个看法，因为理论和实践可能有很大的差距。当美国开始退市的时候，国际资金必然会撤走，届时港元又会大幅贬值，资产价格大跌，金融市场反复难料。事实上，这个正是一些采取浮动汇率制度的较大型新兴经济体所面对的难题。 大家都明白，港元越强，对外的购买力就越高，从进口消费品和市民出外旅游来看，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香港货物和服务出口，这个可能是坏事，因为对我们的贸易伙伴来讲，香港的货品和服务会变得太贵。货币制度和货币经济学是一门颇为艰深的学问。 很难用浅白的语言去解释。要知道，一个经济体系的货币发行制度是所有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根基，一定要小心从事，不可轻言变更，更忌左言右摆，否则的话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在过去30年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是维持香港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石。所以我在此重申， 香港无需亦无意改变联系汇率制度。当那些真是人民币可以作为全面地兑换的时候，跟国际的货币那天当多久我们不知道，有人就说未来的20年我们可能都见不到这日子，但我想又不是的，大班说不是的，真是怎样啊？ 我想讲讲关于菲律宾事件的行政手段，就规定了，或者我看明年6月30日，在这段期间通牒给菲律宾总统，就中间这段时间， 如果他们不给我们一个道歉和一个详细的安排，我们就在明年6月30日后，所有菲律宾公民就有出没入，为什么你这么宽大给到明年6月30日呢？差不多。那为什么我们本身立法会又要谈一下呢？你知道有些人大佬，拖三年了。 如果你问我比多三个月都多，老郑，我相信这件事牵涉到外交层面，外交层面，我们的副总你都跟他说了，姿态你真是信的，你真是告诉你，政府都要有，你的电话，你的电话很吵。 很多雜聲雖然說我未有日子來沒有人叫我來但遲早一定來的七女未來之前我們真的要做勢所以很多人說大伯你轉態我不是轉態現在要做勢你一定要出來做些事你杯葛所有菲律賓產品狂都可以的最好就是身體力行什麼叫菲律賓產品呢香蕉菠蘿 芒果、雪糕還有原來還有電器產品又有金的有機械那些機械那些還有那些不要理啦你不是經常去買金的那些強國人買的電子零件產品啊 菠蘿乾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要求政府立即停止處理菲律賓外勞的申請都可以國治我們要求很多事情都可以起碼好像台灣那樣弄11件事出來才行台灣人就真的理我們只可以說如果你說都不肯你什麼都不用做了真的佔中一樣 現在搞到說超過半數的香港人是反對佔中的這件事真是害怕這個地滿都是原來是菲律賓的他有廠在那裡他現在有很多廠你有朱古力在那裡做的玻璃產品、石油產品即是給我們機會以後買東西的時候看一看產地在哪裡 總之杯葛所有菲律賓產品給你起碼一個姿態給壓力香港的菲律賓人會告訴政府香港人現在民怨沸騰你真的找他們公民施壓力給他們最好所以這是最重要的你台灣其實也是這樣你不去做這件事這叫民間外交你不去做這件事但你什麼都不做的時候 有一個阻嚇作用有一個壓力即是說立法會都通過這件事但你知道立法會的保皇黨一定反對不知所謂所以大家知道在選舉的時候你選什麼人是很重要的但是當然現在民主派都令我們失望很簡單的我現在繼續窮追猛打你以為你整班立法會員70個合起來 就去拿馬會職數你不對的話給你同意你就等於對的你民主派是什麼人來的最好笑的是劉慧卿說秘書長你快點解釋一下吧你不交代一下被人亂寫有什麼解釋說沒有的沒有鵝肝的公司原來不供應鵝肝的有個名字都不行他垃圾不良的他以前是有的他現在就說公應給立法會那張餐單是不是 沒有這個項目他沒有說一件事有沒有人跟進如果有個委員有個議員就是特別要求民主席我要鵝肝給你一定給的因為你沒有說到禁這件事你明白嗎就是在那裡說你鴨你馬會你半價優惠那些你那些議員去請客那你跟那個警司去吃火鍋有什麼分別沒有分別的你跟那個施錦華有什麼分別沒有分別的你明白嗎 所以這班立法會員就廢了整班貪飲貪食什麼都不想做就只有一個貪字要認威這班人你叫他監察政府與虎謀皮差不多這班人自己其身不正要怎樣監察政府 所以有什麼都是香港人自求多福自己靠自己所以公民的力量是很重要的所以沒理由有半人反對佔中現在沒有叫你去佔中現在的姿態你不等於不讓你處理外傭入境申請外勞再打個簡單的譬如金波羅說爸爸你不買那樣給我我就不吃飯了你真的不吃飯嗎那是手段而已 你試試看看能不能吃看菲律賓人質事件阿基諾這次的事件香港人真的應該齊心看回近來這些討論其實有一件事我真的很不喜歡香港人計算得太準經常都會計算一下這件事對自己會不會受影響對那件事受不受影響有些事情你不去爭取的話你永遠都得不到的 說的幾時會受影響你明知政府一定不會做你六八九坐在這裏你知道他會怎會第二件事就是我都是這樣說因為我們好憐憫我們也都覺得如果將這件事情罰轉戒下去菲律賓人民身上是沒必要的但這個時候我們要表態不要緊跟家裡姐姐說 打同通的開口牌還有他要將這些意見反映給同鄉知道今天節目時間夠了明天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儀浩蓮敏 D100 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